寻你。 再见你依然是那种心跳的感觉，这究竟是梦是中心跳的感觉， 多少日子我迷失在回忆里， 你给予我的一切不曾忘记。 平凡的男人。 雪。 虽然路途漫长遥远，和我们相依陪伴， 留下真情祝福永远，让我们有同样的梦幻。 你有好的产品，我来卖。

You're my sun.